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9集。反转来的就是这么快。 您义女， 脸上挂着笑容的方正博闻言一愣，然后朝杨老先生说的方向看过去，试探着问道：“ 您的义女是谁啊？” 杨老先生看的那个方向人挺多的，是做兵系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方正博依照杨老先生的年纪，没有推测出来他说的是哪一位。 哎呀，说起来，他在物理界还是个新星呢。 杨老先生依旧笑着，他朝秦冉那边挥了挥手，声音中气十足。 冉冉，过来。 他声音很大。杨老先生说话的时候，其他人也不太敢说话，于是他的声音传得清清楚楚。若是叫其他名字，在场的人或许还真不知道，但秦冉最近是京城的热门人物，一听冉冉两个字，所有人都朝秦冉的那个方向看过去。一边喝酒一边思量着什么的程温如，他僵硬地抬了抬头看着秦冉的方向，心里是一万句的妈卖批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秦冉一手拿着一杯果汁，一手拿着手机，跟程俊说话的同时，还似乎跟什么人在发消息。听到杨老先生的话，他略微有些茫然地抬了抬头。他身边，程俊拿着白水的手也停了一下，他一双眼睛漆黑深邃，全场的目光都朝这边看过来。程俊脸上的情绪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，顿了顿，他才抬头，一双清润的眼睛看向秦冉，似乎是低笑了一声。 冉姐，叫你呢。 然后伸手，不紧不慢地把秦冉手中的果汁取下来，微微探了探。 难怪你说不用去接你干爹，去吧。 不是，我跟他们交集不多。听到程俊这一句，秦冉没有马上走，只是转了转手中的手机，微微侧头看他。这个角度能够看得清他眉眼清俊的轮廓。程俊挑了一下眉， 回去再说。 啊，秦冉摸了摸耳朵，好烦呐。看着秦冉慢慢走过来，方正博瞳孔骤缩。杨老先生口中的那个义女是秦冉，这是什么天方夜谭？方正博猛然转身看向杨老先生。 杨老先生，你说的是？ 那就是秦冉。 杨老先生看向方正博笑道： 我的义女也是你们研究院的人。 方振博整个人都乱了，秦冉怎么会跟云光财团有关系？为什么京城半点消息也没有？方振博的脑子里无数的片段闪过，他虽然大部分的精力都在研究院，但对京城的局势也是关注的。程家、徐家、秦家、欧阳家，这些家族的大事他都略有耳闻。方正博能到达如今这个位置，脑力也是极好的，瞬间就把一切联系在了一起。难怪秦汉秋能够绝地反击，拿到云光财团核心的合资案，赢过秦四爷。难怪连欧阳威都略输秦冉一筹。难怪徐老爷子死后，徐家还有一批势力驻扎。难怪程俊倒牌，两人半点都不担忧。秦冉是云光财团杨老先生的义女，这样一来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 我听说呀，冉冉他是要接研究院方印。 杨老先生笑意不变，转向方正博。 他 他年纪小，可能还需要你多多照顾。 方振博僵硬地扯了扯嘴角。杨老先生说话，他敢说什么？程老爷子跟徐老爷子不在，他手握研究院的重权，可以说不怕徐家，也可以不怕程家，但不代表他不怕杨老先生，还有云光财团。秦冉是杨老先生的干女儿，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忽然出现。方振博有些猜测，秦冉在杨老先生这儿很重要。今天这件事不说清楚，方振博怕云光财团不会放过他。他看着杨老先生，好半晌才嘶哑着声音说： 杨老先生，可否介意不说话？ 去那边。 杨老先生挑眉，他跟秦冉说了一句，才指了一个没人的方向。 您应该知道，背后没人，我不敢这么做。 方振博顿了顿，才开口道： 实际上，我背后的人是明海先生。 杨老先生安静地听着，脸上是一如既往的表情。 这方印我会给秦冉。 方振博就算再不甘，这个时候也不敢再有什么动作。京城认识谁都觉得秦冉程俊两人只能任人宰割，谁知道绝境处又出来一个云光财团。两人聊了一段时间，等回到原地，方振博一反起初盛气凌人的样子，把手中的方印递给秦冉。 秦冉同学，以后研究院的兴盛荣衰都要靠你了。 现场人很多，大部分人都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幕。秦冉接过方印，低头看了看银色的小方印。谢谢。他将方印一握，眼睫垂下道了谢，语气却是淡漠。方振博深深地看了秦冉一眼，从他一开始知道秦冉是谁的时候就知道他不会太简单，才会各种压制他的成长。很可惜，徐老的计划太周密了，以至于他在防备秦冉成为各个一级研究员徒弟的时候，他直接成为了研究院的下一任负责人。方振博的表情，秦冉没有多管。他拿好方印，又翻着手机，给常宁发过去一条消息。撤回。常宁那边先是发了个问号，然后又发了个句号。 好。 秦冉低眸，他看了看手机，原本他今天是另有计划拿下方印的，没想到杨老先生会帮他。他拿着手机若有所思。 秦深。 杨飞见事情了了，终于凑过来，努力用平静的语气说着。 听说你很快就忙完了，忙完之后你还会打九州游吗？ 秦冉也有些恍惚，这段日子都没有同林思然他们一起打游戏，知道他忙，陆兆颖还有林思然也不每天骚扰他，猛然提起游戏，秦冉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。他手插进兜里，偏头看向杨飞。打呀，等我忙完就跟你们打。 好。 杨飞脸上多了些笑意，他往下压了压帽子。 那我们等你。 秦冉跟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 哎呀，杨飞，你做点实事儿，别一心扑在游戏上。 杨老先生数落了杨飞一句，才同秦冉说道： 那边是程家人吧？ 秦冉颔首，他拿着小方印若无其事地回去。杨老先生同他一起。 杨老您好，我是程俊。 程俊一直注意着秦冉这边，看到杨老先生过来，他把酒杯放下，谦谦有礼，不见丝毫落魄样，风神俊朗，金贵清华。 程家三少爷。 杨老先生看着程俊笑得意味深长。 果然年少有为。 程俊抬手，只是稍微侧了侧眸。 我已经不是程家三少爷了。 交接仪式流程不少，来找杨老先生说话的人更是络绎不绝。直到这场交接仪式结束，杨老先生要去巡视总部。他站在研究院大门前，看了看秦闪。 你要回去看看吗？陆之行说，你好几个月没回总部了。 秦闪摇头，声音挺冷静的。等下次，他该处理好的事情早就同陆之行说过。杨老先生闻言也没有说什么，带着杨飞一行人离开。 秦神，我们等你回来。 杨飞关车门前还朝秦冉挥了挥手，车门被关上。 那我们也回去了。 程俊盯着那辆车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把目光转向程温如还有徐管家等人。程温如一直盯着秦冉，程俊说话的时候他才嗯一声。 嗯，开车慢点。 等秦冉跟程俊走了，程温如这一行人还在门口站着，还在思考人生。程温如刚刚喝了酒，没法开车，他还有两个找来给秦冉撑场子的贵客，自然不如程俊走得那么潇洒。好半晌，徐管家他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 我得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，秦小姐接到放映了。 话是这么说的，徐管家还是没有动静。他不是程木，程木是经历的多了才那么淡定。好几天前，秦冉就跟他说过会多几个客人，徐管家怎么也没想到这客人会是杨老先生等人。 我记得秦小姐以前是住在宁海镇吧？ 徐管家看向程温如。云光财团之前在国内连总部都没有，秦冉怎么会同杨老先生有关系？程温如看了一眼徐管家，不由顿了一下。要是再说一句巨鳄还是秦冉的朋友，徐管家这心脏能不能承受得住啊？ 大小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